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先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，我们又感谢你赐给我们特权，能够读你的话语、默想的话语、宣讲你的话语。你又赐下你的圣灵，让我们能够心里明白过来，让我们的眼目能够明亮，让我们能够读这话语、听到这话语，就不只是白纸黑字，而是真的是又真又活我们生命的光。就愿今天我们在这里所讲所听到的真的是如此，就让我们真的是心里明白过来。我祷告奉你儿子的名， Amen。 今天会引用很多经文，所以还是像以前一样，你不必急着翻圣经，我会放在网站上讲章。可是我也可以鼓励你们打开圣经，就是翻到马可福音第五章那里，因为今天经文的段落其实是应该从四章三十五节开始，就是那段关于海上风暴的经文。四章三十五节，当那天晚上，耶稣对门徒说：“我们渡到那边去吧。”耶稣他其实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要渡到那边去，门徒们也没有问，马可并没有记录。但是我们可以问，海那边是什么？海那边有什么？最终为什么要渡到海那边去？五章一节，今天的经文，他们来到海那边，格拉森人的地方。我们现在其实并不是很确定，耶稣那天他们到底是确实是到了东岸的哪里，加利利海东岸哪里？但是我们知道他去的是底加波里地区，是加利利海的东岸，是一个外邦人的地区。去到加利利海东岸，其实应该会让门徒们不免有点纳闷，他们甚至应该有点不安，因为他们在渡海的过程之中，之前的经文就提到起了大风暴，甚至丧命。他们去的这个外邦地区曾经被罗马的将军庞贝征服，当时仍然有罗马军团扎住在岸边的一个城里面，那个城叫 Hippos， 应该离耶稣他们上岸的地方很接近。海的那边是外邦地，在犹太人的眼中就是不洁净的地区。海的那边有猪，犹太人不吃猪，猪不洁净。那边有狗，就是外邦人。有坟营，有罗马军营，有一军营的鬼，还有一个被鬼附身的人。所以为什么要去海的那边？我们之所以会好奇，因为耶稣他自己曾经说，我们可以往别处去，到邻近的乡村，我也好在那里传道，因为我就是为这事出来的。他又说，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既然是如此，那为何要渡海到对岸外邦人的地区？海的那一边不如海的这一边，在海的那一边没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，没有群众来拥簇他，没有人来欢迎他。耶稣一下船，到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，那人常住在坟茔里，没有人能够捆住他，就是用铁链也不能，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，铁链竟被他挣断了，脚镣也被他弄碎了，总没有人能够制服他。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，又用石头砍自己。用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这人就是从活人之地被剪除的人。他活在坟茔里，有死人与他作伴，行尸走肉，可是他比活人还有活力，且铁链竟被他挣断了，脚镣也被他弄碎了，总没有人能够制服他，没有人包括他自己。他的生命不属于他，他受控于鬼，他日夜不得安息，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，但是有谁听得到他的呐喊？没有人。 有死人，还有猪。他用石头砍自己，这人不止危害别人。马太提到这人极其凶猛，他不止危害别人，他危害自己。所以我们可以合理的推论，这家伙他其实并不快乐，他的自我形象应该非常的低落，他不会喜欢自己。路加又讲，这个人长久不穿衣服，他并没有尊严，他生不如死，若他想死也死不了。马可福音五章第五节，在上帝的话语里面，我想很少有比马可福音五章第五节更凄凉、更悲惨形容一个人光景的经文。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，又用石头砍自己。这个人的灵魂和肉身都全然的孤立，他毫无盼望，他只有痛苦，他没有解救。他的生命就是一场不止息的狂风暴雨。第六节，他远远的看见耶稣，就跑过去拜他，大声呼叫说：“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指着上帝恳求你，不要叫我受苦。”拜 （proskuneo） 这个字，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，通常就是指着屈膝敬拜 （worship）。但是拜这个字在马可福音其实只出现两次，一次在这里，第二次是在15章19节，就是耶稣受审的那段经文。罗马的兵丁打耶稣的头，吐唾沫在他脸上，屈膝拜他。在马可福音里面，这个字拜不一定是敬拜，那个人的确是屈膝服从，屈服在耶稣面前。他或者附在他身上的鬼大声的呼叫说：“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”既然他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，那么他何必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过去？为何耶稣一下船他就出来迎着耶稣？有人会说这是乌鬼他非常积极的迎战耶稣，但是我认为从上文下文看来，鬼他不会想要直接的对抗耶稣。我们知道在马可福音里面，人认不出耶稣，但是鬼总是认得耶稣的身份。鬼非常明白耶稣是上帝的圣子，上帝的儿子，在这里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。乌鬼应该有自知之明，他们明白不是上帝儿子的对手，他们毕竟已经试图在前一天晚上要在海上毁灭耶稣。耶稣斥责风，向海说：“住了吧，静了吧。”风就止住，大大的平静了。门徒说：“这到底是谁？”连风和海都听从他。门徒会问这人到底是谁，但是乌鬼知道，乌鬼知道耶稣他到底是谁。鬼不会自愿来到耶稣面前，鬼之所以会来到耶稣面前，是因为耶稣召他来，所以他不得不来。经文写是因为耶稣曾经吩咐他说：“乌鬼啊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。”和合本翻译的语气其实是有点困难的，曾吩咐是一个未完成式的语气。鬼跪在耶稣面前，因为耶稣已经在吩咐鬼从那人身上出来。鬼喊出耶稣的名字，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。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？你听过成功神学 ？Name it and claim it。成功神学教导人说，如果你想要什么东西，你心里真的要那个东西，譬如说 Porsche 911， 保时捷911， 你们中间没有人知道我在讲什么，有些人知道。你就要大声命名那个东西，把它说出来，你就可以奉耶稣的名拥有那东西。 Name it and claim it。 或许鬼也想要 Name Jesus and claim Jesus。 命名耶稣就占有耶稣。鬼说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指着上帝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。乌鬼指着上帝恳求，或者这个字其实是启示，发毒誓，指着上帝启示，应该是赶鬼的人说的话。就是在使徒行传，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，他们擅自称主耶稣的名，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赦令你们，赦令鬼出来。很明显的，乌鬼知道他们必须从那人身上出来，因为耶稣已经命令他们了，但是仍然擅自指着上帝，试图要操控耶稣。耶稣问，你名叫什么？回答说，我名叫群，因为我们多的缘故。群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军团，或者特别是指罗马军团。罗马军团可能是5600个人，或者6000人，或者12500人，多少人，人数其实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群人数，不论群鬼数，不论再这么多，他们没有办法对抗耶稣一个人，他们必须听从耶稣一个人的话。他们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，不要叫我受苦。魔鬼知道有最后的审判，他们也了解他们最终的结局就是要扔在无底洞，扔在硫磺的火湖里面。那天他们提醒耶稣，上帝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耶稣也曾经用这类的语气。哎，约翰福音第二章，女人啊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下一个是什么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上帝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们的时候还没有到。马太有提到他们讲这句话。现在不是送我们去无底洞的时候。路加福音八章。其实你仔细想，鬼的确有我们可以效法的地方，不是吗？鬼认得出耶稣的身份，鬼知道有最后的审判，鬼畏惧地狱。人呢，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，鬼就央求耶稣说，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负着猪去。耶稣准了他们，乌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。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，投在海里淹死了。猪的数目约有2000。耶稣那天其实并不是特别在乎鬼要去哪里，他只在意他们要从那个人的身上出来。你们要去猪里面 ，Go at it， 去猪里面。换言之，对耶稣来说，群鬼那天的下场只不过是这件事件的注脚，不是重点。耶稣不是为了那群鬼渡海，他是为了那个人来到海的对岸。但是那群猪呢 ？What about the pigs？ 猪怎么办？现在的注释书，大约20世纪中之后的注释书，在此他们通常会提到，我们在经文之中面对的是一个道德上的问题。19世纪丹麦哲学家 Kierkegaard 齐克果或许会说，这就是他时常提到圣经里面的一种有目的的伦理停摆。20世纪哲学家罗素他非常的 Bertrand Russell 非常的不屑基督教，他曾经写了一篇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的文章。他其中提到，基督徒做见证来， 无神主义的做反基督徒见证，就是一个例子。他其中提到这两千只猪其实就是代表基督教信仰上面的道德缺陷。因为他说，他问耶稣不是无所不能吗？他不是上帝的儿子，他可以叫那鬼去任何的地方，可是他却容许鬼进到猪里面，害死了2000头猪。这对猪来说并不公平。猪有错吗？你会问这样的问题吗？猪很可怜，猪也很可爱，猪也很好吃。每次在高速公路上看到，你看过那种运猪的卡车，我太太小玉都会非常的兴奋，哦，好可爱哦。然后我会想，哦耶，蹄膀很好吃 ，bacon 很好吃 ，pork chops 很好吃，烤香肠很好吃，梅干扣肉很好吃，2000头猪可以做千万个挂包。2000头猪是一笔可观的收入。耶稣需要挡人的财路吗？耶稣需要剥夺人的生计吗？放猪的人，你想他们会怎么想？放猪的人本来是与耶稣毫无关系的路人甲，他们也会问耶稣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赶鬼要赶到我们这里来吗？所以哲学家会在乎猪，学者们会在乎猪，我们的孩子们读到这段经文，西西也会在乎猪，现代文明人在乎猪，放猪的人在乎猪，之后我们也会看到当地的格拉森人也非常的在乎猪，唯独耶稣不在乎猪。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，他们来到耶稣那里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，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，坐着穿上衣服，心里明白过来，他们就害怕。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。众人怕什么？路加特别提到他们怕得很，他们是怕之前被鬼附身的人吗？还是怕那群猪的事？他们来要看发生了什么事，就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，看见这事。我们基督徒时常说，我要看见上帝的工作。我们应该仔细想，我们真的要看见上帝的工作吗？人看见上帝的工作，反应通常都不是很好。在山上，彼得看到耶稣变相，他开始胡言乱语。犹太人看到耶稣在安息日治病，就要杀耶稣。门徒们看见耶稣斥责风浪，就大大的惧怕，彼此说，这到底是谁？这到底是谁？而这到底是谁？他们来到耶稣那里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，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。你注意，马可他重复的确认，这些人看到的是同一个人，就是那曾昼夜在坟茔里和山中呐喊，又用石头砍自己的人，如今却什么？坐着穿上衣服，心里明白过来。多么大的对比！你要看见上帝的工作，这就是上帝的工作。心里明白过来，就代表他清醒了，他的心智正常了，他坐在活人中，他安静下来，他生命的暴风平息，他不再需要铁链捆锁住。他穿上衣服，他得到遮蔽， 都因为那世界之光渡海来到他这边。那人就从黑暗中转向光明，从撒旦的权柄下归向上帝。这段经文曾经给我很大的鼓励。前在万华服事，我会想，如果耶稣可以拯救这被鬼附身的人，那么他就可以帮助我们，拯救我们在睡在蒙甲公园的街友们。你在万华传福音，我们总会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街友们总会对我们说，耶稣当然会救你们这样子的人咯，可是耶稣怎么会救我们呢？我们没有救了啦。的确，那些酒鬼，那些常年露宿街头有精神疾病的街友们，就和这个格拉森的被鬼附身的人一样，他们是毫无拯救，毫无盼望，没有救了。所以马可福音第五章曾经提醒我，无人可救的人耶稣可以救。但是后来我来到洪恩堂，在这里非常舒适，非常的安逸，有冷气，灯光好，气氛佳，没有异味，也听不到三字经，没有人会在下面打架。我们这边的装潢设备不断的更新，在这种优质的环境里面，马可福音第五章就不免失去某种切实的迫切性。因为在洪恩堂，我们这里没有酒鬼，我们没有鬼，也没有人住在坟墓中，没有人在山里面昼夜呐喊，我们爱宴里面可以吃到猪肉。但是我现在越加明白，我之前的逻辑其实搞反了。我以为这段经文在讲，如果耶稣可以救那被鬼附身的人，他就肯定可以救我，救我这样的人。你听得出来，这个其实就是街友们的逻辑。我这样子的人比较好救，因为我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耶稣就应当救我，我的心智是正常的。然而正确的逻辑应该是全部反过来，如果连我这样正常的人耶稣都可以救，那么耶稣就可以拯救那被鬼附身的人，可以拯救那毫无盼望的酒鬼。经文的逻辑是什么？你仔细想，在经文里谁比较好救？谁的心智正常？谁疯了？谁要和耶稣在一起？又是谁要赶走耶稣？谁得到怜悯？谁拒绝了上帝的救恩？谁对耶稣说不？是那些正常人，是没有被鬼附身的人，是有猪肉吃的人，是他们那些人不要耶稣。So， 你告诉我谁比较好救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也许你身边也有那种没救的人，但是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就有盼望。为什么？不是有一天你可以救他们，也不是因为你看到这段经文，你说耶稣可以救那被鬼附身的人，而是你，如果耶稣可以救你这种人，他就可以救任何人，包括那最没有救的人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要有盼望，我们就必须认清耶稣将我们正常人从何等无望的光景之中拯救出来。老约翰写，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这不只是关乎被鬼附身的人， 这是关乎每一个亚当的后裔。我们的父本是魔鬼，我们生在罪孽之中，我们本都处在黑暗里面，我们的心智本都癫狂，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。我们都污秽不堪，与死人同住，我们都是在山里呐喊，昼夜不得安息，不是吗？不是吗？弟兄姐妹，你是否清醒过来？你的心智是否终于正常了？你认识耶稣吗？我现在越加体会，越正常的人，在越优质的环境里面，福音越难生根，洪恩堂也不例外。我们必须明白，凡没有耶稣，不认识耶稣，人不论再正常，定义上就是不正常的，心智就是与上帝为敌的。那些人，他们看到原来被鬼附身的人，他们知道那群猪的事，他们害怕，他们怕什么？或许他们不愿意承认他们自己心中有鬼，或许他们不想要心里明白过来，因为心里明白过来就代表真正的认知那两千头猪的价值不过是粪土。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谁会这么想？谁会说这种话？谁？只有心里明白过来的人，只有基督徒。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耶稣来到他们那里，他们却不要耶稣，他们害怕。但是他们真正应该害怕的是他们自己行尸走肉，活在死人当中，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。他们与基督无关，他们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上帝。他们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。十八节，耶稣上船的时候，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。马可没有告诉我们十七节和十八节之间发生了什么事。马可福音五章十七节与十八节之间的沉默是最悲哀的无言，不是吗？那渡海来到他们那里的，不外乎就是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，他们却不要他。耶稣就上船，耶稣赶出污鬼，人赶走耶稣。鬼对耶稣说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人们对耶稣说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但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。耶稣曾经在山上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，他就设立了十二个人，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，也要差他们去传道。那天那个人岂不也成了耶稣的门徒？那人岂不有一个得怜悯蒙恩召，得怜悯蒙恩召之人的记号？蒙恩的人渴望与耶稣同在，蒙恩的人也必然顺服耶稣。相较于马可福音第一章结尾那个不顺服的麻风病人，这个人那天真的成了耶稣的门徒，他真的领受了拯救人的信心，他心里明白过来，他眼目就明亮，他的目光聚焦在哪里？猪啊，加利利海的湖光山色。 No， 他眼中只有耶稣，世界上最美的景象，他不要别的，他只要耶稣，他恳求耶稣，主啊， 主啊，我要与你同在。耶稣不许。啊，耶稣不许，却对他说，你回家去，到你的亲属那里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，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。你们觉得马可福音五章一到二十节，二十节经文从头到尾发生一共几个小时？两个小时，三个小时，半天，半天，半天能发生什么事？去告诉他们何等大的事，你去告诉他们你经历了何等的怜悯。因此耶稣可以对那人下达这个最困难的命令，你去回到你的家，你的人那里，就是之前你有家归不得的家，就是之前你伤害的人，害怕你的人，想要捆锁你在坟墓地里的人，你去告诉他们主为你是做了何等大的事，主怎样怜悯你。这并非一条容易顺服的命令，我们中间有人知道这不是一条容易的命令。耶稣他不在乎鬼去何处，但是因为耶稣爱那人，所以他非常的在乎这个人要去哪里，所以他给这条命令给那人，那人就走了，在底加坡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，众人就都稀奇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写照。基督徒总是记得主已经为我做了何等大的事，总是不忘记主已经怎样怜悯我。不是主啊，你要为我做什么，你还能给我什么，而是主啊，我明白，我记得，我总不忘记你已经为我做的大事。有人会说，耶稣的计划在马可福音第五章遭到破坏，他去加利利海东岸的任务失败，他大费周章只为了一个人渡到海那里去，他终究没有在底加坡里传道。的确在这段经文之中，我们可以察觉，你仔细看，耶稣似乎有一种出奇的被动。海上起了暴风，他在船尾睡觉，然后门徒们说，夫子啊，你不顾念我们吗？我们要丧命了。乌鬼他们要往猪群里去，耶稣就准他们。众人要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， fine， 耶稣就许了他们。但是这是耶稣遭受挫败吗？还是他的被动，他的不在乎，其实是因为他的目的专一。 So 回到我们最初问的问题，耶稣说我们都到那边去吧，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只有一个目的，他只有一个目标，他只在乎一个人，他只招来一个人，就是父赐给他的人。为了那个人，他可以渡海，他可以忍受羞辱，他可以被人撇弃，猪死就让猪死吧。他的目的必要成就。耶稣的任务失败了吗？耶和华所喜悦的事，必在他手中亨通，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劳，便心满意足。为什么？因为父差遣子，子说，我从天上降下来，不是要按着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差我来者的意思，就是他所赐给我的，叫我一个也不失落，一个也不失落。在末世却叫他复活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把我手里 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他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另外有羊，不是这圈的，我必须领他们来，他们也要听到我的声音，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个人若有100只羊，有1只走迷路了，你们的意思如何？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迷失的羊吗？若是找着了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。我们渡到那边去吧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主耶稣，他的喜乐要得到满足。你觉得耶稣任务失败吗？我们的主耶稣岂非带着喜乐上船回到加利利？但是那群猪呢？猪真的需要死吗？猪当然不需要死。就如罗素说，耶稣大可命令乌鬼去任何的地方，但是很明显的，那并不是耶稣那天的旨意。猪根本就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拯救需不需要代价？上帝拯救人，他需不需要付上代价？上帝的儿子拯救人，他需不需要付上代价？阿爸父啊，在你凡事都能，求你将这杯撤去。我父啊，尚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。那些猪不一定要死，就如父也可以将那杯撤去，但是上帝的儿子必须喝下那杯。他若不喝，那人就不得救。他若不喝，你我就不得救。他若不喝，他父所赐给他的人，他就每个都会失落。上帝的儿子他自己必须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我们才出死入生。你觉得几条猪才算合理？你愿意用几条猪换一条人命？10只、100只、1000只、2000只？耶稣有必要叫猪死吗？难道上帝不顾惜2000头猪吗？上帝顾不顾惜？上帝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？上帝连他自己的儿子都不爱惜为我们众人舍？上帝为我们牺牲了他独一爱子，而他的儿子来到那海边，为了一个人，那个人本来是没有人要的，没有人可以制服，也没有人爱。他被放逐在死人当中，他被鬼赶到旷野里，他在不洁净之地被一群污鬼附着，但是上帝的儿子为了他来。这是何等的大事，何等的怜悯，何等的救恩。而你们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，耶稣也为了你来，他为了你成就了何等的大事，是同样的大事。你所领受的恩典是同样的恩典，他施展的怜悯是同样的怜悯，你们领受的是同一个救恩，有同一位救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真的是这样子吗？你怎么知道？ 是这样。因为你心里明白过来了，不是吗？你以前以为有益的事，现在都成为有损的。你以前以为最合理的事，现在却成了最荒谬的事。以前你说，耶稣与我有何相干？如今，你恳求与耶稣同在。这就是福音。福音就是上帝用最奢华、最奢侈、最不合理、最高的代价，拯救那最污秽、最没有人爱、最不配、最没有盼望、最不值得被救的人，没有例外。为什么？为了要让你的生命加分，为了要让你得的更丰盛。不，若福音是让你活出美好，你会叫耶稣离开，你会要更多头猪而不要耶稣。但是谁要那种福音？只有疯子才会要那种福音。你不能又有耶稣又有猪。耶稣不会给你猪，耶稣杀猪。而你要的是什么样的耶稣？马可福音五章的耶稣。马可福音五章其实就是一幅福音的画像。因为那人明白过来，因为耶稣不在乎猪。其实你仔细想，什么是猪？猪其实就是任何一切会让你对耶稣说不的东西，人事物，你的财富，你的名声，你的事业，你的婚姻， Porsche 911。好，我可以说的更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除非你认识耶稣，除非你真的认识他，你最后总是会对他说不。那很可怕。唯有真正认识耶稣的人，就是知道耶稣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，他何等怜悯你。只有这样子的人，这样子的人才可能认耶稣为主，才会渴望与耶稣同在。所以从某方面来说，那群猪的确需要死，因为凭着那群猪，那人就总不会忘记耶稣那天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，是怎样的怜悯他。但是那都还不够，那不够，那一切都毫无意义。若非上帝的儿子顺服他的父，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为你做了什么？他如何怜悯你？你需要知道，你需要认识你的主耶稣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感谢你，因为那天晚上你差遣你的儿子渡海，为了一个人。我们就知道，为了一个人，你乐意付上何等的代价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儿子今天在座每一位圣徒所做的，不下于他那天为那人所做的。父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，叫我们心里明白过来。我们就可数算你儿子为我们做了何等大的事，从他的手中我们又领受了何等的怜悯。为了他的缘故，我祷告，阿们。